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提到了这些犹大支派的人，犹大人，南国犹大因为被掳，他们的国家被巴比伦灭了，以至于他们必须在后来现在是波斯帝国，他们在当中成为一个甚至像奴仆一样。可是在亚达月的13、14、15，应该说14跟15日，他们要欢庆，直到今日他们仍然是如此。亚达月就好像我们华人的农历12月，好像他们在过年一样，他们在欢庆，欢庆他们能够脱离仇敌，得着平安，他们能够转忧为喜，Turn from sorrow into gladness， 还有转悲为乐， From mourning into a holiday， 好像我们 July 4th 在这边庆祝一样，美国独立建国，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人民居民能够享受真正的独立跟自由。对当时的犹大人也是如此，他们在那边欢庆，他们叫做普尔节，普尔节，普洱的意思，不是我们喝的普洱茶，普洱就是这个铅，这个铅。原本那一天是犹大人可能会被仇敌所灭的日子，全族灭种，但是上帝的干预，上帝的保守，上帝的主权，以至于他们怎么样，转忧为喜，转悲为乐，变成吉日。这个铅原本是祸，现在变成吉，成为他们欢庆的日子，所以如今到如此，他们仍然在这个时候，不仅他们要欢庆，他们还会彼此赠送礼物，他们周济穷人，就好像我们在这边欢乐一样，庆祝真正的独立，庆祝真正的自由。不仅如此，他们在那个时候就是要读我们今天这卷书，就是以斯帖记，以斯帖记。那这段期间，未来我会陆陆续续，我期待就是每一卷圣经我都能够用1次到2次的内容把它 summarize， 让各位能够了解，而且知道这卷圣经它的主题内容是什么。比如说我今天主题叫做 Be Committed， 全然的委身，全然的交托，提到了真正的 independent 跟 freedom， 然后它的 keywords 是什么，它的主题是什么？它主题是神的信实，神的保守，看顾他的百姓。待会我们在读的时候，各位就可以了解。好，而且期待各位把这个周报能够留下来，留下来。好，我们看下一页啊。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 video， 其实那天 July 4th 我没有放，不过那天可能时间上不太够，叫做《祷告的大能》，祷告的力量，提到在美国历史当中。2次主要的战争，1次的独立战争，1次的内战，当时的元首，一个是华盛顿，一个是林肯总统，他们如何接着祷告，神带领他们能够得胜，扭转了美国的历史，能够确立了美国这个国家真的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的国家。各位可以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看到这个 video， 就是祷告的大能，祷告的力量，期待我们也是如此。今天我们这个内容很有意思，请看下一段。我是用这个Dr. Warren Wisby， 他原本是三一神学院的讲道学的教授，也是我们知道在芝加哥穆迪教会非常有名的一个教会的牧师，他的著作已经超过150本了。那我选用他的书的大纲，我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记起来，比如说我们右边的这一页，他把他的主题，这卷书以斯帖记，它主题，它主要的经文，它带给我们怎样的教训，我们要如何来回应，把它写下来，其实就在各位的大纲里面。而且很有意思的时候，它都是用英文的第一个字母，比如说第一段 Esther 的 coronation， 以斯帖的高升，第二阶段 human condemnation， 也就是 C 开头，这些人恶人的一个逼迫，一个定罪，第三个 Israel celebration C 开头，所以很容易可以记下来，鼓励各位未来这一系列叫做 B 系列。那他用这个 Be Committed 来描述圣经中的两卷书，一个是路德记 Ruth， 一个是 Esther 以斯帖记。那这两个女人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我们知道路德她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摩押人，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不仅如此，她是一个寡妇。但是神使用这位姐妹成为耶稣家谱的一位女子，成为大卫的祖母，是吧？使用一个寡妇改变了以色列历史。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以斯帖原本是怎样的一个人呢？Esther，她原本是一个孤儿孤女，不仅是孤儿还是孤女，后来是应该算是她的堂哥哈，收养了她，应该或是说她叫她叔叔莫迪改收养了她。神同样使用一个孤儿改变了以色列民族的命运。你看神是多么的奇妙，可以使用一个寡妇，可以使用一个孤女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转忧为喜，转悲为乐，感谢主。我们来看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啊，神的大能。好，我们看第一段啊，孤女以斯帖被高升尊荣。我想各位在座大部分人都读过《以斯帖记》，如果还不熟，你回去再看啊这卷书，你会发现真的是高潮迭起哈、啊。当然也有拍成电影的啊，但是我觉得直接看圣经其实更清楚，更清楚啊。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王，这个波斯的王啊，他是多么样的大的权势啊，他掌管从印度一直到古时，就是到非洲，横跨欧亚非的一个大的帝国。他这样子的一个富有，啊，然后呢，他也拥有一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啊，不是魔镜里面那个女人哈，他叫瓦什提，啊，哇，这么样一个高的一个身份，在这么大的帝国里面成为一个王后，谁也没有想到他一日之间就被罢黜了。我们看到这些在权啊有高权位的人。可能一日之间他就失去了他的一个权柄。当然有人说啊，因为是他的骄傲，因为他的不服从他的丈夫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看见其实是神在掌管，神掌权，你在那高位或是你失去的你的 power 权柄都是出于神。一日之间瓦什提就被废了，然后呢我们的女主角就登场了。一日之间之后，他这个王宫在选后哈，就选上了这个以斯帖这个孤儿这个孤女。这个不是后宫甄嬛传哈，要靠着这样子这些竞争，这些人的智慧，我们看见是出于神主动的作为，神主动的拣选这个以斯帖。他必须隐瞒他的犹大人的身份，进入了皇宫。那这时候我们想说啊，那太好了，我们有一个自己人进入皇宫，对不对？我们可以用我们政治的方式透过他来影响。但是很快的啊，因为时间不多哈，我要再一次讲到把整卷以斯帖讲完。好景不长，我们看下一段。很快的，我们看见恶人就出来控告攻击。这恶人叫做哈曼，他妄自尊大啊，他看见莫迪改这个犹大人不愿意向他屈膝跪拜，他就心生怨恨。不仅如此，他就想要除灭这个国中所有的犹大人。我想到我们华人在世界各地，对不对？我们好像也是在生活在别的国家之中，来到美国也好，啊，你来到马来西亚，来到印尼，好，或是来到其他国家，啊，我们知道有些国家有排华的情况发生。像我母亲她的兄弟姐妹还在印尼啊，那边有排华的情况发生啊，之前越南啊也有排华的情况发生。对于这些犹大人而言，这个地方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国家的元首，他们国家的政府已经被啊巴比伦最后被波斯所掌管，所以犹大人的处境是非常的危急的。不仅如此，哈曼又用他的计谋啊，还有个 I had a trick。最后，看三个大纲也是啊，也是用英文字母啊，这样很容易可以记下来啊，你可以把它写下来。透过王利用王的命令，要各地的省长啊，各地的官兵就要在亚达月十三、十四日 农历十二月要过年之前要把所有犹大人来出面。遇到这么大的危机，你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这时候我们看见神又使用另外一位他忠心的仆人，叫做莫迪感，也就是这个以斯帖的养父，他来寻求神。他神感动他要透过以斯帖在这件事情上来扭转犹大人的命运，所以他托人进去对以斯帖说，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哈，以斯帖记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他说，他对以斯帖托人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的犹大人得免这祸。也就是说，以斯帖，你不要想到哦，你做皇后了，你安全了，你就不管其他的你的同胞们、老百姓们、你家乡的人们，你不能这么自私，以为你可以自保。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这什么意思啊？神可以使用你来影响、来扭转犹大人的命运，来改变、来拯救他们，但是神也可以使用别人。如果你这个时候不愿意顺服 be committed， 我们翻译成全然的交托、全然的委身、全然的降服，如果你这个时候不愿意来站在神这边，而是站在自己这边，怎么样？神仍然可以拯救犹大人，神可以使用其他的器皿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但是你和你的父家必然灭亡。愿神看重你的心，你这个时候是与神的百姓站在一起，还是你要愿意跟恶人同流合污，继续享受你的荣华富贵？所以莫迪凯这样子的来提醒以斯帖，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们很熟的这段经文，我们得了这样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同样的，我们今天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神把你摆在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学校当中、这个公司当中，神给你一个位分，不管是做主管还是做员工，神都给你的一个机会。此时你若闭口不言，你的家人、你的同学、你的同事可能就要灭亡了，因为他们没有得着这个福音、这个得救的一个机会。神可以使用我们，如果我们愿意顺服 be committed。 所以那 Esther 怎么样回答呢？怎么回应呢？他说，你们要为我禁食三日三夜、三昼三夜，你们要先禁食祷告来求告神，我也要这么做，因为我去见王是违例的。因为如果各位看这些后宫的戏啊，如果这个皇帝没有选你入宫，你是不能够主动进去的，是吧？皇帝每天在晚上都要去抽一个牌子啊，选谁入宫，对吧？这以斯帖已经三十天没有入宫了，皇帝没有选他，但是他想主动进去，这是违反这个皇帝的命令的。我要违例去见王，然后怎么样？我若死就死吧。什么意思？以斯帖付上一个最大的一个代价，说即使这个情况我必须要为我的族人来牺牲，我也愿意。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 Do God's will whatever the cost， 顺服神无论任何的代价，因为他把他的信心在神身上，所以就到了去做了，到了去做了。结果呢，我们看到第七章开始这个剧情哈，如果我们看一出剧啊，原本这个犹大人要被灭的、灭族灭种的，但是从第七章开始，各位回去自己看，这个剧情大大的转变。这个原本这个权位高权重的哈曼，反而他的阴谋被识破啊！以斯帖透过王，然后叫他来啊，最后这个哈曼怎么样？反而这个哈曼被挂在木架上啊，被吊死了。不仅如此，这个恶人连他十个儿子 也被杀了。你看这剧情突然的转变，原本犹大人在亚达月十二月的十三十日要被灭绝，但是害他们的这恶人却完全的被消灭。不仅如此，我们看最后一段，来，以色列人可是因为王的命令已经出去了，因此王又下了一个新的命令新的谕旨 A new decree 下了新的命令说，你们以色列人可以来抵挡仇敌。所以到了十二月十三十四日的时候，的确这些仇敌出来攻击他们，但是以色列人抵挡他们，以至于他们得胜，杀败了这些想要攻击他们的人。怎样的得胜呢？好，各位刚才读了，得胜到一个地步是众民都害怕犹大人，甚至他们说我们要加入犹大籍。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明明他们是奴隶，对吧？明明在这国家里面是一个亡国奴，但是这些掌管他们的人竟然说我们要加入你们。各位想象吗？比如说在一个国家里面我们华人，然后有原来的美国人，他们说我们要加入你们。当然这边超越政治的含义，提到了一个属灵的含义，提到了一个我们这群神的百姓，这群基督徒，你在世界各国当中是否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让身旁的人选择我要加入你们，成为犹大籍。应该说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百姓，因为有神与你们同在，神的荣光彰显在你们身上。原本莫迪改要被害那个木架是为了要挂他的，不仅如此，最后他被高升，他穿着蓝白的衣服，头戴金冠冕进来，大家都欢呼欢迎他他欢喜快乐而得尊贵。神扭转了历史，高举了他自己的仆人莫迪改，还有以斯帖。神同样也可以使用我们做同样的事情。所以看到最后来，我们从以斯帖记当中这个短短的十章，我们看见什么样的内容呢？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到个表面，我们说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像莫迪凯一样忠心，我们要学习像以斯帖一样勇敢我们不要像哈曼一样骄傲等等等等其实以斯帖记整个的意义不是只是这些道德的教训，而是给我们一个福音。什么是福音？就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可以来完全的依靠神，依靠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的宗保。我们今天看见是以斯帖去求情，对不对？这个王就改了他的命令，但是真正为我们代求的，使我们得释放得拯救的是耶稣，他才是我们的宗保，站在我们跟神的中间来完成他的救赎。完全不是靠着我们的功劳，是神主动的拣选，主动的工作。就一开始我就说，怎样才是真正的 independent 呢？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呢？当我们全然的依靠这位救主的时候，我们就能从罪恶当中来得着释放。正如我们刚开始宣召读的经文一样，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住在家里，但是儿子却是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能够成为神家中的人，成为属灵上的以色列人，属灵上的犹大人，成为真正属灵的后裔。我们得到这样子的福音，神的拯救，神的拯救。那我们要如何来回应这么大的一个福音？如何来感恩？他提到了，就是我们要过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我每一次讲到都会提到这个，如何过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 Doing God's will whatever the cost。 他提到美国独立战争内战，许多人伤亡，他们也付出他们的代价。不仅如此，我们要付上一个祷告的代价。各位看见以斯帖和这些众人，他们禁食三日三夜， 他们付上一个祷告的代价，求神，依靠神，就 to be committed to doing God's will。 我们委身，我们顺服来神的旨意，服侍他人，不是只有自私的躲在王宫里面 serving others。 我们今天在美国，可是各位的家人可能还在香港、台湾跟国内，我们如何把福音这个好消息来分享给他们，来服侍他们的需要， embracing grace and hope。 我们怀抱的希望啊，我们领受神的恩典， experiencing redemption， 一起来经历神的救赎的恩典，我们并且信靠神的应许啊。最近我在网络上哈也看到了一些 video 哈，其实我也寄给我们的一些弟兄姊妹，提到这个以色列啊这个国家啊，自从1948年他们独立建国之后，60年来他们的一个转变。在20年前，他们人数只有400万，20年之后变成800万，800万人还很少，对不对？美国有3亿，中国是3亿，可是这800万人，现在世界各国都到以色列去挖角，因为在过去二十年呢，他们出了12位诺贝尔奖得主，也就是物理，也就是化学啊，也就是医学等等。20年出了12位诺贝尔奖，平均不到2年就产生一位。看神祝福这个国家，得赐给他们智慧。不仅如此，他们整个国家有2/3是沙漠，但是如今透过他们的科技，他们可以输出蔬果到欧洲，特别在欧洲冬季的时候，他们把海水淡化啊，他们9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我们喝的是保特瓶，对不对啊？600个保特瓶，90分钟，不到90分钟就可以把600个保特瓶的海水淡化成淡水，以至于他们有淡水可以用。然后他把这些西瓜是种在天上的，因为水直接啊，各位也许吃过从以色列来的西瓜或哈密瓜。神在这个国家行了神迹，但是我讲的还不是政治上的而已。神要使用他的百姓，就是在座的你我，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不要看我们少，不要看我们力量小，我是用以色列这个国家来做一个说明。神可以使用这个小国小民，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让世人看见，哦，原来他们不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聪明，是因为有神在他们当中。众人就惧怕，啊，各位手上用的 iPhone 或是三众手机，甚至各位在玩的 Wii， 我们在那玩 Wii， 哎，各位，那个最核心的技术是谁发明的？都是以色列人发明的。求神帮助我们学习敬畏神，从神得到智慧力量，以至于我们来见证他的名。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在这边看见以色列人的欢庆感恩，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也是纪念美国的独立建国啊，这200多年的时间，就我们要享受真正的独立自由，不只是在政治上，而是在我们能够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主，使我们真的成为神家中的人，有日主你要使用我们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带领我们的家人，带领我们的同学，带领我们同事，带领我们邻居，也来经历到这样子的恩典，看见神在我们当中做了大事，做了奇妙的事，使我们能够转忧为喜，转悲为乐。我们一同来欢喜快乐，享受神家庭中这样子的一个快乐跟平安。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